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17集，唐默从不把希望放在敌人的失误上，他认定阮望舒已经发现了这一点，他扭头看向傅文铎， 走。 喝阮望舒的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抵抗他的重力效果，五个月前傅文铎就是靠这个手段和阮望舒和齐恒打了个平手，但是这一次对方是有备而来，唐默和傅文铎却是被偷袭的一方，唐默不愿冒险，决定先行离开，阮望舒却不让他们如愿， 把他们击飞到空中， 命令下达，练于征和齐恒根本不管原因，齐齐向傅文铎和唐默动手，他们不断攻击两人的双腿，逼得他们必须跳跃到半空中，阮望舒的反应速度快极了，哪怕唐默只有半秒钟双脚离地，他都会立刻使用异能，唐默再一次摔在地上，他单手撑地，冷冷地看向那个少年，嗖，唐默撇下齐恒，头也不回地直直冲阮望舒而来，阮望舒面不改色，侧身躲开唐默的攻击，谁料下一秒一股炙热的火焰砸向了他的脸庞，阮望舒睁大双眼艰难地避开这道突击，头发被火苗烧焦几缕，他惊道， 你的异能不是橡胶绳。 唐默不回答他的话，再次攻了上来，齐恒恼怒道， 你的对手是我， 说着他也冲了过来，一时间三人缠斗成一团，有了唐默扰乱阮望舒的注意力，他不再频繁地使用重力异能，局势再次变化，唐默层出不穷的异能打得阮望舒和齐恒一个措手不及，两人连起手都没挡住唐默的攻击，这种无法防备的异能攻势太过凶猛，上一秒他们刚躲过一道火焰，下一秒就出现一场大风，再加上阮望舒身上有伤，动作迟缓，唐默很快占据了上风，另一边傅文铎也渐渐压制住了炼鱼征，炼鱼征的身上出现了无数血口，傅文铎却只受了点轻伤，再过十分钟唐默和傅文铎就不能使用神奇的鞋子，但这十分钟天选组织的三人也很难熬，五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决定先行离开，唐默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确定了对方的想法，他们不动声色地继续攻击天选三人，双方都在找机会结束这场危险的战斗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唐默一脚踹向齐恒的胸口，借力跑到院子门口，傅文铎击飞炼鱼征后脚下一蹬，抓住了躲在房子里的傅文胜的领子，齐恒怒极地还想再追，阮望舒出手拦住他，五人顿时僵滞住，正在此时夕阳缓缓垂落，只露了半个圆形的落日留在地平线上，阳光倾洒在北京城中央的黑色巨塔上，漆黑的塔身反射出淡淡的光辉，这座塔离五人只有不足一公里的距离，傅文生第一个发现异常，他错愕道， 哦，那是什么？ 唐默立即转头看向黑塔，众人齐齐扭头看去，只见在巨型黑塔的顶端靠近顶点的位置，一个白色的小亮点忽然闪烁起来，它闪烁的频率极快，几秒内已经闪烁了上千次，以唐默的动态视力都无法看清它到底跃动了多少次，这熟悉的一幕令唐默心中惊怔，在场的其他几人也面露惊色，第一个白点闪烁结束后是第二个，这一次白点闪烁的速度慢了许多，他闪烁结束，唐默在心中数道，8314下，然后是第三个白点。十天前黑塔更新，一共三个白点，第一个白点闪烁近万下，第二个白点闪烁300多下，第三个白点只闪烁2下，还没完全亮起就变暗。唐默定定地看着黑塔，等待第三个白点的亮起。这一次第三个白点完完整整地亮了2下，没有变暗，也没有虚化，每隔1秒闪烁1次，一共闪烁2下。 唐默在一瞬间便明白，第三个白点代表黑塔三层。按照唐默之前的推测，每一个白点意味着黑塔的某一层。全球目前一共有两个人通过黑塔三层，俄罗斯的玩家是第一个通关的，他是第二个。但是黑塔没有要更新，为什么现在突然闪烁白点？唐默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，他眼也不眨地盯着黑塔。只见在第三个白点闪烁了两下之后，黑塔竟然还没有停住，第四个白点缓缓亮起，它定格在第三个白点的下方，轻轻闪烁。唐默双目睁大，惊愕地看着这个白点。下一刻，一阵响亮悦耳的音乐声响起，黑塔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滴滴滴，睡美人亲吻你，滴滴滴，狼外婆想吃你，滴滴滴，红桃王后羡慕你，滴滴滴，马戏团需要你。之前白色的亮点并没有吸引所有人类的注意，全球发现白色亮点异常的玩家不足百人。然而当黑塔唱起歌时，全球所有玩家全部调转视线，看向那座一向沉默的黑塔。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数以万计的黑塔闪烁着彩色光芒，愉悦的齐声唱道： 三个三个偷渡客死在马路上，两个两个预备役被人吃下肚，一个一个正是玩家攻塔不努力，只有你只有你，滴滴滴，黑塔喜欢你，黑塔喜欢你。 清脆的童声不断重复黑塔喜欢你，重复了整整四遍，声音戛然而止，光辉也骤然停止。接着一道响亮的声音传遍全球， 叮咚，华夏三区玩家募回。 黑塔的声音突然停住，空气仿佛停滞，一切再没了声响。黑塔的通知来得突然，童谣也唱得突然，可它结束得更是突然。他刚刚说完半句就不再多说。唐默捏紧手指等待黑塔的下文。过了一分钟，黑塔机械般的声音响起， 叮咚，2018年3月27日数据错误，黑塔 4.0 版本更新停止。 黑塔响亮的声音传遍全球，当他最后一个字说完时，滚圆的落日正好沉入地平线下，阳光褪去，夜幕降临。宽敞的院落里，唐默、傅文铎三人站在院子门口，天选的三人站在靠近小楼的地方。双方很快从黑塔的异变中回过神，他们沉默地看着对方，空气仿佛凝固。过了片刻，唐默忽然转身便走，傅文铎也提着自家弟弟的衣服带他飞速离开。齐恒见状便想去追，走了一步被阮望舒拦下来，他急道： 头儿。 面色苍白的少年静静地看着唐默三人消失的方向，漆黑的眼睛里沁着冷冷的寒意。 情况不好，有些危险。 但是马上就到时限，黑塔不会再给我们他的位置坐标了。 我的伤势还没痊愈，宇宙也一样。 齐恒本还想再说，这时阮望舒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散发着银色光辉的金属薄片，只见在这薄极了的金属片上赫然有一幅缩小版的北京地图，在故宫位置的旁边，一个小小的黑色光点正在缓慢移动。当它移动到故宫西门时，黑点骤然消失，金属薄片嗡地颤动了一下，化为碎片，散落在空气里。齐恒郁闷地咬了咬牙，憋了半天，只能低声咒骂了一句。阮望舒神色不明，迈步离开。 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那可是稀有级别的道具，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肯定比国王的金币好，也肯定比圣诞老人的礼物袋好。 炼鱼筝走的时候瞥了他一眼， 哼，如果不是你让那四个蠢货擅自行动，他们能提前知道消息做好防备？ 齐恒愣住，片刻后他跟了上去嘀咕道： 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唐默居然和傅文铎是队友，如果没有傅文铎，凭他们四个的时间回溯异能肯定早就得手了。 他和傅恩多是队友。 齐恒和炼狱铮齐齐低头看向阮望舒。 他很强，但不是无敌。有了傅文铎，我们更难从他手里拿到东西。但也因为他的队友是傅文铎，我们害怕以后找不到他。 北京东城区，唐默和傅文铎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故宫，离开北京二环区域。以傅小弟的身体素质，暂时还跟不上他们的速度，所以他一直被傅文铎拎着领子，一路提到了一栋废弃的建筑大楼。傅文生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脸颊发红，傅文铎把他放下后，小朋友重重地喘着气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 我的水还放在房子里没拿。 那是他辛辛苦苦灌了十多天的矿泉水。傅文铎奇怪地扫了自家弟弟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迷你小鸡窝。傅文生茫然地看着他，只见傅文铎将鸡窝里的一颗白色鸡蛋拿了出来，放在地上。刹那间，小山堆似的矿泉水出现在空地上。 本来就打算今天离开那里，所以昨晚我把东西收好了。 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惊喜了。烤肉是吃不成了，唐默还没来得及看看傅家到底是什么样，就被迫离开。毫无疑问，傅文铎的家以后是个危险的地方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他们不会再回去。不过傅文铎已经把要拿的东西都拿好，不再回去也没什么问题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三人先休息了一下。傅文铎把矿泉水再收回鸡窝里，天色早已擦黑。这栋大楼是施工到一半的废弃建筑大楼，应该是地球突然上线，没法再建，就烂尾了，放在这里。大楼的墙壁还没全部围上，在这种地方，三人不敢照明，防止被人看见光亮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